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六章。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去使耶路撒冷知道他的一切丑恶，你要宣讲说，物主上主这样对耶路撒冷说，你的起源和来历是出自克纳罕地，你的父亲是阿摩尼人，你的母亲是赫特人。当你出生时，在你诞生的那一天，没有人割断你的脐带，用水洗净你，用盐擦你，用襁褓裹你。没有一个人怜恤你，为你做一件上述的事，对你表同情。反之，在你诞生之日，因为你惹人讨厌，就把你抛弃在田野间。我从你身旁经过时，见你辗转在血污中，就向你说，你在血中生活吧，生长有如田野间的花草。你虽逐渐发育长大，到了青春年华，你的乳房硕壮，头发漫长，但还是赤身裸体。我就经过你身旁时看见了你，见你的时期即怀春期到了，我就向你展开了我的衣襟，遮盖了你的裸体，也向你发了誓，立了约，物主上主的断语，你遂成了我的。我用水洗净了你，涤除了你身上的血污，又用香膏覆抹了你，给你穿上锦绣的衣服，穿上海狗皮鞋，蒙上细麻头巾，披上绸缎。以后又用珠宝装饰你，给你腕上戴上镯子，项上挂上项链，鼻子上套上环子，耳朵挂上金环，头上戴上花冠，金银做你的点缀，细麻绸缎和锦绣做你的衣服，细面蜂蜜和油做你的饮食，你实在美丽绝伦，堪登后辈。因你的美丽，你的名声传遍了万国，因我用我的事物点缀了你，你才如此美丽无瑕。物主上主的断语。然而你仗势你的美丽，凭着你的名声去行淫，与任何过客纵情淫乱，你还用你的衣服作为高丘的点缀，为在那里行淫，又用我给你的金银饰物制造男人的像，同他们行淫，又将锦绣衣服给他们穿上，把我给你的油和香料供在他们前。我给你的食品细面油和蜜原是为养活你的，你却拿去供在他们前作为甘饴的馨香。物主上主的断语。甚至你还忌杀你给我生的子女作为他们的食品，你这淫行还算小吗？你竟忌杀了我的子女予以焚化献给他们，你行这些丑恶和淫乱之事时，却没有想起你幼年的日期，那时你本来赤身露体，辗转在血污中。你除了行着一切邪恶之外，你有祸了，你有祸了。物主上主的断语。你还为自己建筑高台，在各街上建立丘坛，又在所有的街头设立丘坛，去损害你的美丽，把你的脚伸向所有过客，纵情淫乱，又与那身体肥大的邻居埃及人行淫，以尽情淫荡，激起我的怒火。我曾伸手打击你，削减了你的供应品，把你交给那仇恨你的培类舍特诚意，他们对你那淫荡的行为都感到羞耻，因你还不满足，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未获得满足，又与商业之国的加色丁人纵欲淫乱，但你仍得不到满足。你的心是何等的腐化， 雇主上主的断语。你行的这一切简直是无耻娼妇之所为。你在各街头为你建筑高台，在各广场上建立秋坛，但你并不像娼妓，只为获得银资，却是一个淫妇，虽有丈夫仍接纳外人。对妓女人都给你缠头，但你却把缠头给你的情人，吸引他们从各方来与你行淫。关于你，你行淫正与其他妇女相反，没有人追求你行淫，人不给你银资，而你却拿出银资给人，这就是你与人相反的地方。为此，你这淫妇，听上主的话吧。雇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暴露了你的下身，揭开了你的裸体，同你的情人，同你的丑恶之神行淫，更因为你把子女的血献给他们。为此，看，我要聚集你所恋爱的情人，你所爱的人和你所恨的人，我由各方把他们聚集来打击你。我要在他们前揭开你的裸体，使他们看见你整个的裸体。我要照奸妇和流血的女人的案件裁判你，对你发泄愤怒和妒火。我要把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要破坏你的高台，荡平你的秋坛，剥下你的衣服，夺去你的装饰，赤身露体地抛弃你。他们还要召集联军来攻打你，用石头砸死你，用刀剑把你凌迟，放火焚烧你的房舍，在众妇女前裁判你。我要这样停止你的淫乱，使你再也不能赠送淫资，如此我就平息了我向你发的愤怒，我的妒火也要远离你。我要宁静，不再发怒，因为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反在这些事上惹我愤怒。看，我要把你的行为报复在你头上。雇主上主的断语，使你再不与你所有的丑恶之物行淫。凡说格言的，必以格言指着你说，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因为她赠贤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你也不愧是你姊妹们的姊妹，因为她们也赠贤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你们的母亲是赫特人，你们的父亲是阿摩尼人，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所有的女儿住在你的北面。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所有的女儿住在你的南面。你没有走他们所走的路，没有行他们所行的丑事，为时很短，但后来你在你的一切行为上比他们更坏。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雇主上主的断语，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女儿没有行过像你和你的女儿们所行的事。你的妹妹索多玛的罪恶是，他和他的女儿们生活奢华，饮食丰富，安享太平，却没有伸手扶助遭难和贫穷的人，妄自尊大，在我面前行了丑恶的事，我一看见就把他们予以消除。连撒玛利亚也没有犯过你一半的罪过，你行的败德之事更甚于他们。由于你行了这样多的丑恶，使你的姐姐却显得比你更正义。现今，你应当承认你罪恶的羞辱，因为你好像为你的姊妹做了担保人，因为你所犯的罪过比他们犯得更重，使他们显得比你更正义。现今，你应当害羞，承受羞辱，因为你使你的姊妹显得更正义。我要更改他们的命运，即索多玛和他女儿们的命运，撒玛利亚和他女儿们的命运，同时我也改变你在他们中的命运。 为叫你承受你应受的羞辱时，你对自己所行的一切自觉惭愧，可使他们略得宽慰。那时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女儿们要恢复原状，撒玛利亚和她的女儿们也要恢复原状，同时你和你的女儿也要恢复原状。当你心高气傲时，你的妹妹索多玛在你的口中不是有过臭名吗？但这是在暴露你的裸体之前，现今你却成了厄东的女儿们及其四邻并培累舍特的女儿们辱骂的对象，他们在四周都嘲笑你，你应承当你淫荡和丑行的报应。物主上主的断语，物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轻视了誓言，破坏了盟约，我要照你所行的对待你。然而我还纪念同你在你青年的时日所立的盟约，并且还要同你结一个永久的盟约。当你收纳比你年长的姐姐和比你年幼的妹妹，我把她们交给你做你的女儿时，你要想起你的行为，自觉羞愧。但这并不是出于与你所立的盟约，我要与你重订盟约，你要承认我是上主，为的是当我宽恕你所行的一切时，你一回想就惭愧，面对着耻辱再不敢开口。物主上主的断语。